上的娃娃像妈妈，妈妈的新娘路，无比花。听见了吗？星光能不能带你找到家？ 孩子怎么来不及长大？你还在哭泣吗？听妈妈的话，你许愿了吗？黑空会照亮等你回到家。 当冬夜渐暖，传统的情歌却巧妙地选择了不同的切入点，让时光成为主题。唱腔当中小小变化也表现出了这些年孙燕姿对于歌曲诠释的不同理解，细微末节的感动更容易打动人心。一起来听到当冬夜渐暖。 我们之间不是谁说了就算，拉扯的爱独自结局的难堪，一百次相爱只要有一次的绚烂，下一次会更勇敢。当冬夜渐

音乐旅途今天最后一首歌，听到李健《异乡人》。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小小的门口还有他的温柔，给我温暖陪伴我左右。 那么近，那为我对抗